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转眼又到星期一，买卖肯定不会息，听众都在手机里，立心读报不猎奇，这是作为新闻媒体的底线。电台对咱们节目主持人，这是严格的要求，也是听众的愿望。别看啊，有些网上那个啊呵危言耸听的小编辑，简称叫小编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套故作啊怎么写乎，对故作写乎，故意的渲染乃至于误导公众，大家是不接受的，不赞成的。哎，他这误导早早晚晚的也是没有市场的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这就能够通过手机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广播节目，包括读报啊，读报就是话里话外，话里话外就是读报。不过呢，咱多说一句，明年呢，这个读报话里话外呢，就得移步到晚上去了，晚上9点啊，到那个点儿跟大家一起啊，咱们能互动交流吗？能啊，到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段，它一样有这聊天室啊。聊天室是什么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听听之上，听听 FM 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您只要是下载听听，哎，就能够进入这个聊天室。立新给您读报直播的时候，您进聊天室，大伙跟那儿呵倍儿热闹，那必须的。另外呢，建议您啊，反正您来都来了，哈哈，对，来都来了，用手机那微信呢，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，能够及时的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。闲言少叙，今儿是星期一啊，这个一上来呢，先念叨有些事情啊，需要您知道，可能有的您已经知道了，没关系啊，用这个立新的角度咱再熟悉熟悉啊，温故而知新吗？新闻报道也如是，不见得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之前某个媒体报道过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咱们再说一次，这是个好消息啊。什么事儿呢？咱们国家新冠特效药有希望年底前上市。哎，你看看这好消息，防疫是大事儿啊。当然这有的朋友呢，就是还是心里头不踏实啊。又那个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还说，哎呀，你看看现在这个收个快递呀，哎呦，这心里头都含糊。嗨，我说您含糊什么呀，哎呀，这有那个叫物传人吗？东西上头沾着这个病毒传给人了。但是这个啊，人媒体说了，专门采访医学方面的防疫的专家，别过分担忧。要我说呀，必要的小心警惕性那是应该的，没有都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您过分担心是不必要的，对咱们防疫啊，也没什么好处。关键是什么呢？ 咱们自个儿防护工作做到位，别老是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啊，咱们啊，国家有政策啦，防疫这方面有新规定，对那个咱肯定要执行，啊，肯定要服从，肯定要配合。那么您呢，自个儿呢，一再说，打这疫情一开始，疾控部门就一再的呼吁公众要建立起有效的自我防护机制。啊，什么叫自我防护机制？就是卫生习惯呐，勤洗手。哎，这个包括家里头，如果家人都出去上班上学了，啊，适度的，别看是冬天，您适度的家里自个儿穿暖和了，把窗户开开，通通风，勤洗手，啊，注意消毒，这个就能够有效的防住风险。有没有疫情咱都勤洗手，建立这个卫生的好习惯啊。这个再有一个说，你看这城市管理，哎，这天是冬天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注意到了啊，你看离咱们电台不远，朝阳区华贸中心他那红绿灯啊，哎，人讲话跟那网红似的，不是网红，红绿灯就是红绿灯，但是他那个设计啊，让人联想到这个网红，就是网友们喜欢，哎，那个心形那标志啊，您知道吧，哎，华贸中心那路口那个红绿灯就是心形的，心脏形状，人讲话为这寒冬啊增添了 暖意了。商圈嘛，那带是商业圈，哎，又显得很时尚，给行人呢小惊喜。哎，就是你看这个咱们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管理这方面，这叫人文精神，哎，特别好。当然这个咱们就这么说啊，我就觉得这个现在啊，确实，这个到了冬天，其实就不是冬天，一年四季都这样，上班族特别不容易啊。您这甭管是华贸啊，是啊 CBD 呀，还是什么地方，还是新街口啊，都一样啊。这不是这里头怎么还有新街口？就说呀，上班族清晨起来。这咱算是一个也是安全卫生健康提示，哎，都包括了，尤其是今天是星期一，哎呦呵，大伙儿都是又着急忙慌的，又不行不行，赶紧的啊，这个来不及了，上班了，又不赶紧送孩子啊，开着车出去，哎，缺了一嘴，坏了，这车呀打了滚了，没听说过什么叫缺一嘴，就说呀，这头段时间早晨起来，新街口那边有一辆机动车突然之间往左边就打那方向盘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至少是往左边歪，咕噜咕噜咕噜啪嚓，当街折了一个，哎呦，交警来了之后，女司机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头晕，怎么回事啊，低血糖了，你看看，你呀缺了一嘴啊，就说呀，有时候这个咱别那个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，太糙了啊，日子过得太粗糙了，没别的意思啊，这没有贬义啊，咱就说这个，哎呀，不行，我着急，算了，这个啊，早饭就省了吧，中午再说。那这个你上班路上万一出危险怎么办呀？多悬呐！且听立心对您言，听人劝来吃饱饭。你看，绣花功夫还得练，越是友好，越方便。友好，对溜。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，用绣花的精神成就更多的友好出行，说是啊，石景山通州丰台试点全向十字路口彩色路口等等措施，就是为了突出这个斑马线，帮助机动车你注意到这斑马线，礼让行人啊。这个一方面咱们说前段时间加强这方面的严格管理啊，你交警师傅见天早晨路口站着不容易啊，确实有很大的成效，很多机动车驾驶员啊，这个已经意识到了。但是我说呢，严管只是咱们落实交通法规的一个方面，也不只是落实交通啊，行行业业方方面面都存在这个严管的同时要加强服务，您服务到位了，这管理那应该也是到位的。 哎，这二者是缺一不可。你瞧，说这个全向十字路口啊，彩色路口之类的啊，刚才我说到那红绿灯什么什么新型的，哎，都是，哎，这个小细节这地方，哎呀，你那么注重这细节干嘛？就得这样，这就叫精细化的管理，这就叫绣花的功夫。绣花啊，慢呐、啊，可是您别忘了，慢工出细活，越是细致，哎，这工作越到位，服务就越能够显示出这水平，那么群众呢就越满意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京剧里头就有那绣花吗？绣花绣的是什么呀？小了说百姓的方方面面，柴米油盐；往大了说呢，国家的锦绣河山。 古老关，怎么把月不提花？ 这出呢是京剧艺术大师四大须生之一奚孝伯先生《白帝城锦绣山河》。你看，最后啊，给各位讲一个故事。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头段时间，哎，就是到了秋天深秋时节，北京人有一乐。妈呀，看红印儿，哎，还真是。往年啊，过去啊，一说这看红印儿，走走走，上香山看红印儿去。其实呢，北京啊，当然你这广义的说啊，你要说打这植物学上来说，这红印儿分多少种，这咱就不研究了啊，这不是重点啊，咱这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看红印儿。啊，说这个包括这个山景啊，这个山势，嘿，红叶这么一掩映，真是啊，陈毅元帅当年有诗为证：西山红叶好，霜重色欲浓。哎，大伙都爱看啊，这个北京的秋色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这红叶里头。当然我说了，咱不是打植物学这儿说的，所以呢，对于红叶的理解是比较的宽泛的啊，你包括那个城里头钓鱼台附近呢，就车公庄那边，哎，他到了这天啊，也是落叶铺满地，那个景致也特别的好。咱不就为了看个景儿吗？啊，这至于说这个落叶的颜色，这不重要啊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些年也是因为咱们这个京郊旅游渐渐的发展，有了很多的看红叶的不同的选择。那您去香山可以，当然如果人多车多的话呢，我觉得您看的主要是人，呵呵，对对。所以像这个京郊啊，很多地方就沿着这京郊这公路，这些年咱们京郊公路修的那真是太棒了，哎，开着您的啊那个自己那小爱车，带着家人，嘿，这一溜达沿着这山，呵，这片，哎呀，层林尽染，那个漂亮，很有诗性，有诗意，对啊。所以说你要是欣赏北京的金秋，到京郊去看红叶，咱们今天讲的就是哥俩，不是亲哥俩，俩好朋友，两位男士看红叶儿给自己制造的尴尬。你等会儿那位说，你个他看红叶儿怎么尴尬了？可说呢。 可说呢，啊，而且是自己制造的。那本来他有机会，不那么尴尬，但是后来呢，他这个没说嘛，这个北京人啊，管这种心理叫好面儿，啊，因为这好面儿，看红叶过程当中尴尬了。大伙儿一听说这没明白，这怎么？这怎么意思？他能至于的吗？可说呢，可说呢。哎，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头段时间深秋时节。说是啊，哥俩俩好朋友。哎，这个里头，因为这个《北京晚报》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没有提到人家姓氏名谁，啊，没提到人家是谁，这咱也不说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我知道我也不能说，而且呢。这故事呢，咱们是为了一种安全提示。虽然是发生在深秋，这都过去了，那明年就没深秋了吗？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驴友也有上岁数的，哎，咱们到啊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去徒步去啊，远足，哎，挺好，锻炼身体，陶冶性情，但是呢安全第一。这二位反正我觉得他们这意识这个方面是差一点，安全意识。对了，而且到后来没说嘛，自个儿制造这尴尬，本来不至于此。就说哥俩商量好，好朋友走着，哎，咱就给他们起个名字，老大老二啊，大哥，哎呦，二弟，走着赏山看红叶去。俩人挺好，挺高兴，一路走来，走着聊着，拿手机呀，是拍照，哎呦，这好，哎，这个啊，你看，嘿，这云彩，哎呦，这不错，越看越高兴，景儿美着，人家心情就好，心情越好，他那海拔就越高，他往山上走啊，这个您就是没有登山经验，您也知道，海拔越高，温度越往下来，哎，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。那你要往上去说冷是一个方面，再有一个呢，你越往山上走，山路崎岖，而且容易走岔喽，迷路了。哎，这二位就是爬着爬着山，哎呀，太好了呀！你看这个地方，哎呀，太美了呀！你看这是啊，你看，哎呀，美呀，太美了！哎呀，美的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嗯，往上头不知道怎么走，再。低头往下一看，呀，哎呀，我说二弟呀，老二，大哥，咱们上的太高了，上到山上头了。俩人当时这个时候才意识到，往四外一看，被困在一处断崖之上啊！哎呀，我说老二，大哥，咱们现在是一部电影啊。电影，哎，悬崖之上啊，不，大哥，你说错了，咱们是在悬，哎，对，是在悬崖上头啊，但是人家那个电影叫悬崖之下呀，悬崖之上，悬崖之下，哎呀，行，别说人电影了，跟电影没关系。这俩人断崖上头，这个上上不去，下不来，关键是什么呢？这天哪，帮黑哟，这天要黑下来，你就是白天你都找不着路，这天要黑了那更麻烦呢。哎呀，因为这个也就是因为天色渐暗，他要是天还是亮着，这二位年轻胆儿也大，没准还能往上走或者往下去找找路。就这天越来越黑，哎呦，这心里直发毛啊！哎呀，好家伙，四外无人呐。其实有人，哎，嗯，但是呢，他们不需要，嗯，就是这个悬崖上头啊，附近有一山梁子上站了一人，这谁呀？这当地的一村民，老乡。这老乡干嘛去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啊，也许是放羊去了吧？哎，对。打远处远远的手搭凉棚一看，呀，这俩年轻人怎么站在那断崖上头，看着真是悬。老乡好心就喊 冲他们嚷嚷：“哎，我说二位，怎么意思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迷路了？”这老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啊，是不是需要我帮助？是我给你找人啊？还是怎么着？那位说：“那这老乡也是，他过去不就完了吗？”嗨，这没爬过山不知道。有句话，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？望山跑死马，就这个道理。你说这俩山头山包之间，你站在山包上头互相看，哎，不远呢。您说那直线距离，按照您这个眼神这视距，这么测量，哎，这不远，可能我目测也就百十来米。对，但是呢，你要是想找着他，你跟他会合，哎，背不住得一宿。为什么？你得往下走，得下了山再爬上去啊。望山跑死马，所以这个村民发现他们了，但是过不去。但是村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言语一声，我去给你们找人去。看那意思，这二位啊，悬崖之上，跟电影没关系啊。他在断崖上待着，那这肯定是这就找不着路了呗。就问他们是不是我需要我帮助？这二位呢？在这边断崖上头，二位合计上了。哎，我选老二啊，人家问咱们呢，咱这个，咱是言语不言语啊？咱打叉不打叉啊？大哥，我觉得应该打叉，让他呀去报警，来这个找人上来救咱们，这是对的。山中遇险，千万别逞能，赶紧，哎，有信号的地方拿手机打电话。碰上人，这是最好的。人村民又熟悉路，又知道去找谁，给你找人，赶紧过来。这本来是个好事儿啊！人家你看，赶紧找人，不能耽搁。包括那个地点，大概那位置都得说清楚了，便于人寻找嘛，救援嘛。这二位呢？哎，这时候哎，俩人还磨叽上了。哎呀，我去二弟呀、啊，你学这个事儿。让这个老乡给咱们找人去不合适吧？于理于情不通啊！哎，二大哥，我是没明白。老二，你想啊，咱们是什么人呢？谁大力不亏大了爷们儿，爬个山看个红印儿，能丢了？这个说出去，这个，哎呀，丢不起这个人意呢。哎，像那个，你说这哥们儿。他，你说他这个北京话叫气迷心，对呀、啊，他什么观念啊？这主应该劝他呀，谁成想，哎，这哥们一听，哟，大哥，嗯，言之有理呀、啊，哎哈，你说的对呀、啊，太对了，这个东西传扬出去，说我们哥俩就是爬个山看个红印都能走丢了，哎呀，江湖之上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没有江湖了。嗨，我们怎么行走江湖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俩人一商量，不用啊，跟这老乡说，走走走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们了，我们你别管我们，走走走走走。死说活说，让老乡赶紧走，不用他，我们俩人坚持。哎，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。哎呀。老乡一看，这二位，行，一会儿天黑了，我也别跟这儿瞎耽误功夫，我下山，我自己去报警。这老乡还不错，下了山之后，赶紧跟公安呐，包括他们这个当地有救援队专业的联系上了。这有俩人困在山上山崖上头，但是呢，老乡毕竟是老乡，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位置。那山上山包山头多了去了，不是哪个山头都有名字啊！你拿那 GPS 一定位就知道，这个很难。他只能给这个救援队啊说一个大概的位置。救援队呢马上行动，但是呢上去没多久啊就下来了。哎，下来干嘛呀？赶紧找去啊！不行了，天一个是天黑了，再有一个这两天山里下雨。路面湿滑，哎，这个安全第一，所以救援队一合计，这个时候不能贸然进山，你就摸着黑上去也未准能找着。 他提供这个地点比较模糊，你白天你还借着这个白天的这个光线好，你还能看见，晚上只能靠喊了。他万一他背音他听不见呢，各种可能性都有。得了，赶紧的先撤下来。赶到第二天天光放亮，救援队20多人整装出发，齐装满员上山，就找这二位。那位说：“这个好找吗？好找啊啊！没过多久，这应该说比较顺利的就找着了，断崖上头。因为这二位，咱说实话，后来，哎，就是发现啊，他们其实虽然是迷路啊，确实是找不着路了，但是呢，就他们这个位置啊，还不是说很深，山里头走得很深，没有，还行。”所以很快就找着了。找着之后，救援队员赶紧来到他们身边一看呀，哎呀，这场面这个太奇怪了。怎么呢？只见这二位啊，在一棵枯树边上，靠着这枯树，老枯树，呵，这枯树啊，枯枝败叶，在瑟瑟的寒风当中，就那个老树枝啊，老树杈啊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滋扭扭扭滋扭扭，嘿，发出了很惊悚的声音。那说行了，您这别瞎形容了啊，这都赶上那个啊恐怖片了。没，白天的事儿。但是呢，这二位这个时候的这个扮相确实啊，把这个救援队员吓一跳。哟，好家伙，这是一出戏呀。啊，将相和呀，这是，将相和这二位，将相和那廉颇呀，身上绑着是荆条，这二位，他们不知道被谁绳捆所绑，给拴树上了。哟，哎呀，救援队员一想，这是碰着坏人了。我说二位还好吗？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危险吧？身上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们很安全，很好。谁把您绑树上的？要说各位同志们，感谢你们来上来救援呢。但是你们要是问是什么人把我们绑在树上，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呢。啊，谁呀？薛其来这个人，他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牙签呢。啊，谁呀？就是我们哥俩呀。你们哥俩，你们俩人把自己绑树上了。哎，对了呀，哎呀，真是为什么呀？却原来啊，等到这天色这一暗下来，这哥俩合计看这意思，咱得在这断崖上头待一宿了，至少是一宿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愿意接受救援，啊，人家说了，你看我们这个寒碜，丢不起这人，我们啊、哎，我们就那这个要做长期打算了，嗨，所以一想呢，这断崖上头，这山里有野猪啊，这断崖上头也不安全。你现在我们睁着眼醒着，这没事儿，万一我们困了睡着了怎么办啊？睡着之后回头野猪过来，把我们把从这断崖上给拱下去了，那麻烦了。所以呢，俩人一想，得嘞，身上带着绳子呢，啊，是什么什么什么登山用的绳子，把自己啊绑在树上，绑在这棵老枯树上头。哎呀，这救援队员说，你们这办法都邪门。不是，那你等会儿，那你都想到这个了，那救援这你应该更应该想到啊。就拿起他们那个带的手机一看，本来人想啊，是不是你这附近没有信号啊？有这样的，哎，在山里头没信号，想是呼救都这电话打不出去，这不干着急吗？再一看这二位这手机，把救援队员鼻子都气歪了。你们有信号，你干嘛不往外打呀？没说嘛，我们好面啊，这个事儿甩出去寒碜呢呀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就说啊，当然这是个个案，但是呢，这也是一个 啊，算是个警示。哎，这千万啊，这个碰着这个紧急啊，是相对危险的情况，得赶紧的呼叫救援。生命是头一位的，千万别耽搁。不多聊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回见了您嘞。